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普罗政治学院 MyRadio 己亥年新春联拜已定于本年3月16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助，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日咧就系2019年2月27号。咁啊，财政司司长咧陈茂波咧就今日喺立法会就宣读咧2019至2020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咁啊，讲咗个半钟头啊。咁我为咗做节目咧，我就即系好有耐性，又唔使瞌眼瞓，咁咧就唔系好似其他议员啲官可以喺度瞌下眼瞓，我就由头睇到落尾啊。咁當然咧，即係過去我對財政預算案嘅分析或者批評咧，就即係可以講話相當有經驗噶啦。我喺90年代初做電台節目嘅時候咧，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我哋都講嘅，甚至就請啲官上我哋嘅節目咧，就去講呢個財政預算案。好似今日即係呢個財爺咧，陳茂波波叔咧，茂里波咧，咁就回應啲記者問題，係嘛？咁啲記者都係針對財政預算案有一啲內容咧，就去問佢嘅。嗱，我睇曬成份財政預算案咧，就有幾個睇法嘅。第一，基本上就係維持翻過去特區政府一貫以來咧嗰個所謂公共理財嘅呢一個風格啊。咁但係咧我哋睇下財政預算案呢、這個有關公共財政嗰 part， 即係話呢一本啊，即係大家其實就喺政府嗰啲即係去民政處啊，或者呢個政府合署都可以攞到呢份嘢嘅，大家不妨攞份翻嚟睇下啦，係咪？咁呢個咧都係每一年一件都好重要嘅大事嚟嘅，同埋有關即係成個香港政府即係喺未來一年啊，即係佢對呢、這個即係喺嗰個公共開支嗰部分，佢究竟即係要使啲咩錢咧？係嘛？税收嗰部分、收入嗰部分，我哋唔講啦，因為財政預算案主要就係講開支嗰部分嘅。而呢一份財政預算案嘅演辭咧，係即係佢喺立法會嗰個演說嗰個文稿啊。到時喺立法會要即係去辯論嘅嗰份財政預算案咧，就係2019至2020年度嘅撥款條例草案。OK。咁即係嗰個就話嗱，呢下一個年度撥款啊，即係撥錢俾你立法會啊，因為錢係要由立法會批准先撥得俾你嘅，咁要三讀通過呢個財政預算案，跟住到時你啲開支要用嘅時候咧，有一啲即係開支需要用嘅時候咧，你就要去立法會嘅財委會度即係去攞錢嘅咁樣嘅啊，咁即係呢個就係即係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即係體現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嘅一種做法，係咪？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喺呢一份財政預算案經過辯論之後，喺立法會三讀通過，咁你先至可以咩嘅，係嘛？咁如果唔係咧，譬如之前就有啲臨時撥款俾你用住先咁樣啊。咁喺呢一份財政預算案裏面咧，即係頭先我講過啦。第一個即係我哋得到嘅印象咧，就係基本上就係維持即係特區政府一貫嗰啲謹小慎微、好保守嘅所謂公共理財嘅個風格咁樣。咁但係陳茂波咧，就喺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嘅第99段嗰度咧，就竟然有一個咁嘅講法，就係話咧呢個係一個本屆政府嘅新嘅理財哲學咁樣，咁我就真係睇到一嚿雲，真係。咁佢想講咩咧？ 原來即係特區政府，即係本屆嘅特區政府咧，係有即係新嘅呢個理財哲學嘅喎，係咪？咁但係睇曬成份財政預算案，我哋真係睇唔到啊，係嘛？嗱，佢咁樣講嘅喺公共財政嗰一節度，佢係咁樣講嘅嚇。佢話咧喺預算案諮詢期間，我不時聽到市民關心政府在經濟放緩和前景不明的情況下，會否緊縮開支，抑或會推出措施刺激經濟。我認為目前政府應繼續投放資源，改善及提升公共服務。因此，我在籌備這份預算案時，嗱呢一句秉持本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理財方針，為香港投資，為市民紓困。嗱，呢個所謂理財新哲學，本屆政府係咩咧？前瞻性啊，唔係應該即係叫做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具前瞻性同埋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咁呢個叫本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喂，上一屆政府都是這樣，再對上一屆政府都是這樣的，一定要在個財政穩健的情況底下，是吧，都要做一些事情，長遠的措施或者所謂具前瞻性的一些這樣的方針，是吧，那不是講廢話，基本上在這裡我還以為他有什麼理財新哲學，譬如說，欸，我現在呢那個派糖就全民皆派啦，咁係嘛？即係每人俾6000咁，係嘛？因為咧，我覺得應該要還富於民，還富於民就係我哋本屆政府嘅理財新哲學，咁都可以令到大家即係有啲驚喜啊！你有咩理財新哲學啫？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咁佢呢一份預算案第二個部分咧，我自己睇到就覺得好笑嘅咧，就係、是、喂，你陳茂波即係呢一個演說。呢個財政預算案呢個演說喺立法會係你最重要嘅演說嚟嘅，一年之中你係得一次機會咁樣咧，喺立法會裏邊咧就去演說一個半鐘頭，去演講一個半鐘頭，係咪？咁佢就話：，誒、哎，我呢個大方向係咩咧？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咁啊。咁具體係做咗啲咩嘢咧？咁喺入邊都會有講嘅，係嘛？咁但係。我睇翻呢一份財政預算案嘅前言同埋結語，佢好似即係有起承轉合嘅作用。我寫篇文章，嗱，我開咗個頭，啊，點咗題，個尾個結尾咧就呼應個前言，即係引言就是、第一段，結語啊最後嗰段，結語咧就呼應呢個引言。咁我都好有心機睇喎，係咪？咁啊，充滿啲文青式嘅語言啊！引言嗰度有一段咁樣講喎，佢話：即使烏雲密布，背後仍是耀眼陽光；哪怕山重水複，也無礙我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好啦，到結尾嗰段啦，其實我都學下佢嘅，佢後尾嗰段佢都覺得好似我咁喺度啫嚇，將個節奏拉慢啲咁樣，係咪？結語嗰段係講咩咧？香港人勤奮靈活，飽歷風浪，愈強就愈強。年來經濟環境陰晴不定，但只要保持信心，懷抱希望，團結努力，我們一定可以擺脫陰霾，迎來晴天。咁好啦，一年一度嘅重要演說，竟然係文青式語言。讲了一大堆，讲了等于没有讲的废话，是吧？当然成本嘢噏个几钟头，是吧？咁亦都有很多数字啦，或者对这个经济的愿景啊等等啊，是吧？讲来讲去啊，都是讲那些嘢啦，大湾区啦，一带一路啦，吓，为香港带来无数的机遇啦，如何如何啦，是吧？咁但是而家一个中小企业，你撑佢咩咧？请问我哋睇翻。入面嗰啲所謂撐企業嘅政策，喂，舊年都係咁樣做噶啦，係咪？好啦，你要利民紓困，你就縮水，係咪？退差餉、退稅、退薪俸稅、利得稅，全部都減少咗，係咪？縮咗水，係咪？ 咁好啦，對嗰啲弱勢族群嚇、貧窮嘅基層或者老人家，咁啊俾多一個月嚇嗰啲綜援啊、生果金啊、長者生活津貼啊、傷殘津貼，咁啊同以前嘅做法有咩分別咧？請問公屋你又唔免租一個月喎、啊，係咪？話就話因為上一年度就而家錄得大約唔夠600億嘅呢個盈餘，所以就啊要減糖啦咁樣啊。咁但係對上一年講緊係1400億啊嘛。那個盈餘是不是那現在又在預測這個年度19年至即是2020年度的呢，這個就是得百幾億的盈餘而已，那這百幾億還是回撥那些即是、房屋的那些基金，那你才有這個盈餘，否則呢這一年可能是赤字添。那我現在在說你又一定估錯了，出年那條數又不是這條數來的，無論點就係成份預算案又係善財難捨，係咪？對基層就一定係吝惜，所以即係唉，但係冇辦法啦，係咪？咁你香港人就任佢宰割噶啦，係咪？咁所以對於呢位財爺咧，其實我哋都即係冇咩期待噶啦。之前一日啊，我哋去即係評論啊，佢呢份預算案將會講咩？其實大致上大家預測都冇錯噶啦，係嘛？對基層咧就吝惜，係嘛？即係兩個基啊，對基建工程就即係慷慨，對基層咧貧窮基層就吝惜，咁啊，俾嗰啲咁嘅所謂承建商如取如攜，工程超支，係嘛？咁你就即係冤枉甘心，仲要喂不斷有啲災難性的醜聞出現，係嘛？沙中線啊，你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又下陷啊，哇！即係陸續有來，係嘛？但係政府仍然係好有錢嘅政府，喺佢今日都有提到，到2020年財政儲備講緊去到1100多億，將近12000億，將近11000多億。咁你話呢個係咩數字？呢個係可以20多30個月嘅這個政府的開支來的，全世界都不會這樣的，是不是？